愿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今天一同来敬拜我们三一的真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聚集，而且我们要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题目，耶稣远超过天使。为什么说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聚集呢？如果在30年前，甚至就是在20年前，我们如果说我们有今天这样的一种形式的敬拜，我们领会的同工在河北，我们有的弟兄在山东，我们还有几位弟兄姊妹是在美国，我们一起来敬拜主。如果放在20-30年前，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感觉像是科幻小说。也许再过一些年，甚至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可以和在月球上面的人，和在火星上面的人一起来敬拜上帝。然而这个还不是今天这一场聚集最特别的地方。今天的聚集最特别的地方，乃是这是所有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整个受造界、整个宇宙，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至高的君王的命令，要举行一场庆典。这个庆典乃是用来庆祝至高的君王已经向这个宇宙的叛军发动了决定性的进攻，而且已经得胜了。每7天，我们要分别出一天来举行这样的庆典。亲爱的弟兄姊妹，按照我们的王的命令，参与这场庆典的人也是非常特别的一群人。这场庆典所举行的地点也是非常特别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意识哈。我想和大家一起来看一处主的话语，让我们来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做什么，就是在希伯来书的后面这个12章的这个地方哈。我们又看到有一处经文是这样的说，我们今天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一同敬拜。圣经这样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到我们今天是这样的聚集，我们跟谁在一起聚集呢？我们跟千万的天使天君一同聚集，我们跟历代的圣徒，他们虽然死了，但是他们如今在天上和我们一同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你的眼睛被打开，能够看见主的荣光充满了你所在的地方。无论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个省，在哪一个国，你和什么人在一起，无论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小组里面，愿主的荣光充满你，你的家，充满你的小组，充满你的全人全心。愿你的耳朵被打开，你要听见无数的声灵对至高者的赞美，于是你也加入这一个浩瀚无比的宇宙的合唱团。今天至高的君王要宣布圣旨，他要对你讲话。整个宇宙最核心的奥秘要向你揭开， 这个秘密是关于一个人的，他的名字叫耶稣。你要明白这个奥秘吗？你稀奇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许多事情会拦阻你来明白这个奥秘，有许多的力量来阻挡你认识这一个名叫耶稣的人。因为如果有人认识了耶稣，他就不再被这个世界当中看起来很有力量的那些事物、那些势力所统治，他就得到自由。从前他被孔子所统治，他被老子所统治，被秦始皇统治，被汉武帝统治，被释迦牟尼统治，被穆罕默德统治，被希特勒统治，被斯大林统治，被这一切力量背后的魔鬼统治，被魔鬼所使用的谎言和暴力统治，被罪恶和死亡统治。然而任何人只要他认识了耶稣，他就要被释放，这一切的统治的力量在他的身上就要瓦解，就要崩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说耶稣远超过天使的时候，这给每一个来听这个话语的人带来一重根本的挑战。这挑战是什么？就是一个世界观的挑战。因为对你来说，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因为你会说，天使是存在的吗？真的有上帝吗？我们不过就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人啊，我们现在被逼迫三年之久，现在连线下聚集都不能。你说我们参与到一个浩瀚无比的宇宙的合唱团、宇宙的敬拜队来敬拜赞美上帝，这是真的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的一个世界观的挑战。什么是世界观呢？有一本书叫《世界观的历史》，他说世界观这个词呢是近代才出现的，是在西方的思想史上转变最剧烈的时期，就是启蒙时代出现的。谁造了这个词呢？最早呢是康德造了这个词，他认为他自己的认识论是哥白尼式的革命，所以他造出这个词来指代什么呢？他来指人对世界的经验性的感知，指的人的这个世界观点啊，英语就是 world view 啊，世界观点，就人是怎么来看这个世界的，人是怎么样通过自己的感官经验来认识这个世界的。那后来呢，这个词的含义就不断的扩展，慢慢的演变成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含义。有一本书叫《世界观的革命》，他说世界观是什么？就是用一种用于解释生活和世界的全面而整体的视角。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世界观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信念和理解的框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看到一阵风吹过，我们怎么理解？你知道有一种世界观的人会认为说，这是这一个气压发生的变化啊带来的这个空气的流动的变化。有一种人认为在另外一种世界观当中的人认为，这是有一群鬼从这里冲过去了。有一种世界观的人认为，这是上帝他使空气流动。有一种世界观的人认为这是圣灵在做工。不同的世界观对同一件事情会有完全截然不同的看法。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里头我们这一个最基本的这个信念，我们这个基本的尾声 我们每个人都委身于我们的基本信念，对这些基本信念的委身是我们的核心的委身，这些基本信念和委身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我们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会来表达我们这样的委身。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一切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在这个世界观的革命当中，这个作者他这样说，他说我们的一切所思所行，其源头和动力都是核心委身和基本信念。这种东西圣经称之为心，圣经说的心就是我们的存在的中心。一个人的世界观不仅包括他关于上帝的信念，也包括他所思所行的一切。世界观影响着一个人如何理解这一切事物，从外部的广袤的世界宇宙到内心最深刻的最深的这个反省。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来反省我们自己的世界观的问题，今天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说就毫无意义。因为如果你根本就不相信，你心里面对上帝的存在都是将信将疑，你不太确定，你此刻在敬拜的是宇宙的君王，是按照他所命定的方式献上他所悦纳的敬拜，那你的敬拜就毫无功用，你只不过是一个奇怪的宗教徒在做一个奇怪的宗教的行为而已。如果你根本不相信在你现在所举行敬拜的地方有天使天君在安营扎寨，在保护你，在看顾你，那你读的这些经文对你毫无意义。因为你讲的这里面讲到耶稣和天使的比较，你既不相信耶稣现在在天父的右边为你代求，你也不相信天使在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那这些经文对你毫无意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每一天都在推销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世界观，我们每一天都在被各种不同的世界观影响，以至于我们常常是即使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也是常常是在一个基督教的世界观，或者说应该说叫圣经所启示的世界观和这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世界观当中调和，以至于我们常常不是真正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来认识上帝，来认识我们自己，来认识这个世界。所以在我们具体的进入这段经文之前，我们需要来梳理我们的心如何，我们是在哪一种世界观里头。那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个的对比哈，基督教世界观和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那我们看三个根本问题。第一个呢，我们从哪里来，以及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第二个，这个世界有什么问题。第三个，我们如何修复它。你会发现现代人心中自然而存在的一种大部分人其实无意中接受的这种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和我们圣经所启示的世界观是根本不同的。如果你带着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你就会认为你的生命不过是没有什么目的，随机自然行为的产物。你认为这世界的问题，这世界有什么问题？这世界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按照自然法则来生活我们没有尊重自然我们破坏了自然，破坏了地球然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要保护地球我们保护火星，我们保护月亮我们就是要让这个世界按照它本来的样式继续存在。你不会知道说我们是谁，你不会明白我们是上帝所造的这个宇宙当中最除了上帝以外最尊贵的，而且我们得了使命是要管理这个世界。你也不会知道说 我们是因为这个世界现在所出现的一切的这些灾难，包括自然界的灾难和人类社会的灾难，瘟疫、暴政，这一切的由来是因为人的罪，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使这个世界受了咒诅，是因为我们人犯罪，所以使得在整个受造界都受了咒诅。你也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出路在哪里，这个出路主已经给了，上帝已经给了这个出路，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你不会明白，所以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到耶稣和天使的比较的时候，你非常茫然， 你觉得好像在听一个完全跟你不相关的，跟你很遥远的，你觉得跟你的生活没有关系的一段话。是若你真的是在主所启示给你的这一个圣经的世界观里头，你会完全有不一样的看见。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基督教世界观和非基督教世界观，如果你用更分更多的问题来看，从更多的不同的层面来看，你会发现我们和不信的人好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宇宙里，所以平行宇宙好像不是一种物理的理论，是一种真实的情形。这个地球按照不信的人理解，这个银河系，这个宇宙按照不信的人理解是那样的一个宇宙，而按照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所认知的，我们所知道的跟他们完全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生活在哪一种世界观里头？你是否真的接受了一套完整的基于圣经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以至于当你来读这段话语的时候，你预备好自己的心，想要来真正明白耶稣远超过天使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从圣经而来的，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是出于其至高的主权来创造并且救赎这个世界的三一的真神，是我们理解一切现实的最终的依据。不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情感，不是我们是这个理解这一切事物的最终的依据，是上帝。也不是这个世界自身成为他的依据，不是，是上帝才是依据。特别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委身在一个改革宗的教会里头，你会非常幸福的知道改革宗的世界观是从上帝的荣耀和主权以及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来看一切的实在。我们相信全部的生命和思想都应当按照上帝的话来塑造和改革，而不是按照我们的理性，按照这个世界自然所启示的某一套法则，不是。所以因此当我们今天聚集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来看到耶稣远超过天使的这一段不断的引用圣经旧约的经文来说明耶稣远超过天使的时候，你就能够看见，就能够明白到底上帝在对我们讲什么。不然的话，如果你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你是一种或者是自然神论的世界观，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虚无主义的世界观、存在主义的世界观、东方一元论的世界观、新纪元的世界观、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或者是你是伊斯兰教的世界观，你都无法明白。你都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能就什么都没有看见。你睁开眼睛看，你使劲睁开眼睛看，行，你看懂了每一个字，但是你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不理解。 因为你什么都看不见。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封书信给他的受众的时候，他和他们享受着同一种世界观的背景，所以那一些在征战当中的基督徒，那些非常熟悉旧约的基督徒，当然他们很有可能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可能是从前是犹太人啊，他们现在归信了基督，这些人在激烈的征战当中，他们面临着什么？他们面临着一种基督教犹太化的诱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犹太教经过几百年的抗争，他们在希腊人、在罗马人的手上都得到了一定的宗教自由的特权。经过了很多次的逼迫以后，发现这一群犹太人，他就是要敬拜他那个没有任何形象的上帝，他就是要那样子啊，除了上帝以外，他们什么都不拜，宁可死也不拜。然后后来他们就得到了一点的特权，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敬拜上帝。但是当基督教开始啊，得到更多的人的生命的时候，当更多的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你知道从安提阿开始的吗？人被基督徒，基督徒这个名字是从安提阿开始。那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基督的教会越来越被显明的时候，罗马人发现，诶，这些人不是犹太教的拿撒勒教门，这些人信的是一个新的宗教。这个时候基督徒就要被分别出来，被逼迫。犹太人是犹太人，基督徒是基督徒。这个时候犹太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就会有一种诱惑，想要回到他从前的那种信仰的范式里面去。他甚至有一些人面临着一种退回到犹太教去的一种诱惑。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的世界观啊，是建基于上帝的自我启示和上帝对以色列历史的掌管和带领。一个传统的相信旧约圣经的犹太人的世界观和基督徒，和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和我们世界观是非常相似的，是非常相近的。所以他们接受这段书信的时候是没有障碍的，不像我们这些被唯物主义洗脑的，被后现代主义洗脑的人，当我们读到天使，读到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里面有重重的障碍会拦阻我们，所以以致我们可能什么都不明白。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当时的读者而言，他没有这个障碍。而且在当时的这个熟悉旧约的这些基督徒啊，他们的世界观里头啊，在那些犹太人啊，犹太背景的这些人里面，天使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旧约的百姓对天使非常熟悉啊，因为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天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圣经有66卷书，49卷都提到天使啊。天使在整本圣经当中出现了300多次啊，在旧约当中就出现了100多次。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天使既是传达上帝旨意的代表，也是执行上帝旨意的代理人。天使是如此的大能而又超越性的介入到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现在弟兄姊妹，你稍稍的啊，来检索一下整个旧约当中天使是有哪一些的这个对这个历史的介入，你可以看到很多哈。我简单的举一些例子，你看到在向亚伯拉罕显现的啊， 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应许亚伯拉罕明年萨拉要生一个儿子的是天使，把罗德从索多玛救出来的也是天使啊，在那个摩利亚山上，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在空中呼叫亚伯拉罕让他住手，说你一点不可动手来杀害在童子的，也是天使。雅各在逃离他哥哥以扫的那个路上的梦中梦见的是天使，你记得吗？神的使者在那个天梯上上去下来，他在路上遇见的神的军兵那是天使，然后他在亚伯渡口啊，在那个晚上来跟他摔跤的是天使。再往后看，在那个何烈山上，在荆棘的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的是天使，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前面引路的是天使，是那个云柱火柱来啊，云柱来挡太阳，火柱来温暖他们的是天使，制止巴兰不让他咒诅以色列的是天使，在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快要攻打耶利哥了，有一个人在路上拦住了约书亚跟他对话，那是天使。然后在士师记当中向基甸显现的是天使，向参孙的父母显现的是天使啊，你可以还能找到非常非常多的。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你记得吗？在历代志21:16，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天使奉命来毁灭耶路撒冷。那当西西家面临亚述大军围城的时候，他向上帝呼求，上帝派了天使来拯救他们，派了多少呢？圣经说派了一个天使，派了一个天使，这一个天使一夜之间在亚述的大军当中杀了多少人？185,000人。一夜之间这个整个对耶路撒冷的围困完全解除了，一个天使。然后呢，在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但是他从狮子坑里面安全的平安的出来了。他怎么说？上帝派了一个天使封住了狮子的口。所以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啊，他们对天使太熟悉了，而且他们对天使所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所发挥的这一个上帝的代理人的作用太清楚了解了，以至于甚至 你看圣经里面在哥罗西书当中看到，甚至有些人在敬拜天使，你发现没有？有些人在敬拜天使。所以为什么，这就是你看到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一开篇就把耶稣和天使进行比较，因为对于那个有这种背景的熟悉旧约的这些基督徒而言，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天使是非常了不起的，天使做了那么多事情，天使有那么大的能力，是吗？但是一上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从前啊，看到天使在你们的历史上啊如此重要，你们看的是对的，因为上帝确实是这样引导他自己的百姓。但是现在要告诉你们，耶稣基督 比他高的太多了。天使对于你们很重要，因为你看啊，在二章这里面还有一句话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即是确定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认为他们从前领受律法是上帝借着天使把律法传给摩西，摩西然后传给百姓，对吗？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比那把话语传给你们的天使要重要的多，高的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啊，就是说，因为这一点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这个耶稣和天使的比较。那我们来看，现在接下来看第二点，它到底是具体是怎么比较的啊？怎么来告诉我们耶稣是远超过天使的啊？我们总结成三点哈。第一点，我们看它是怎么比较的。第一个，他发现在旧约的经文当中，特别是在诗篇当中啊，上帝把弥赛亚，就是把耶稣基督称为儿子，并且他吩咐天使要拜他。这就是在五节和六节当中说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就说，天使是上帝所差遣的使者，但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第二个位格，他是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在旧约经文当中，你继续看这七到十二节的当中，在旧约经文当中，上帝把天使称为仆役，是服役的灵，但是他把圣子称为上帝和主。你看到在第七节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天使只不过是仆役，他是受造的，他是异变的。要知道，在人的堕落之前，就有一批天使已经堕落了。这堕落的天使，这个败坏了的天使，就是魔鬼和他的大军和他的差役，对吗？今天这魔鬼还在遍地游行，像狮子一样吼叫的，那是什么？那是堕落的天使。亲爱的弟兄姊妹，天使只不过是受造的，只不过是上帝的仆役，而耶稣呢，圣经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而且你如果看到后面第十节的话，哇，这个地方太神奇。因为圣经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要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是引自诗篇102篇。这个地方原本说的是谁啊？原本说的是上帝，而且诗篇这个地方好像完全跟这个耶稣跟基督没有你找不出来还有任何关系。希伯来书的作者居然引用这一段话语，直接把它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有一本书，有本解经书哈，有一本神学书叫《爱上诗篇》，他在里面引用到加尔文对这个事情的说明哈。加尔文说，你乍看之下，你感觉这个证据用在耶稣身上似乎不恰当啊。问题的背后不在于神的荣耀，而是基督的属性。但是这个篇里面没有提到基督。加尔文说，我当然承认，整首诗篇当中其实都没有出现基督的名字啊。但是加尔文他说，尽管如此， 很显然没有人能够质疑这里的引用讲的是就是基督的国度。这一段包含的全部可以应用于基督的位格，只有在基督里面这些才能够得以应验。你必起来连续西安，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又或者说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若不是在基督里，我们要想寻找这样一位全世界所相信并敬拜的神是徒然的。因此这一首诗篇就是诗篇102篇包含的其他元素也适用于基督的位格，就是他是永恒的神，他是天地的创造主，他的存在是永恒的，不会改变，他的威严至高无上，不属于被造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文的频繁的引用诗篇啊，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对诗篇对旧约不太熟悉，可能你心里面可能还不会有很大的震惊。如果你稍微熟悉一点诗篇的话，你会发现太奇怪了，因为这里面很多的经文其实直接指的就是上帝他自己，是，所以圣经很清楚的显明，耶稣他就是上帝。那个大卫的王权最终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我们今年在新的读经计划里头啊，有一个计划，就是每天要读一个诗，读一篇诗篇。那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你需要注意到说，希伯来书这一段引用的这个不断的引用诗篇的这种方式，使得我们得到一个帮助是什么？是爱上诗篇这本书里面所讲的啊，我觉得讲的非常好。他说，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诗篇视为耶稣的话，既是作为他百姓的神性的君王与救主的耶稣，也是作为人类君王与代表的耶稣。这是我们必须采用的阅读诗篇的方式。耶稣与诗篇的关联以及他对诗篇的热爱，显然应当对我们与诗篇的关系以及对诗篇的感情有所启迪。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诗篇是耶稣基督的歌，这样的话你就明白了很多诗篇你读不懂的地方，就读明白了。在这一个人很多的引用地方你搞不清楚的地方，你就清楚了，你就知道圣灵在漠视他自己的话语的时候，就是指着他上帝的第二个位格，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说的。不然的话，诗篇很多地方其实你无法理解。诗篇的第一篇，你以为说的是你以为说的是那个近前的基督徒，不是，那说的是耶稣。诗篇的第二篇，那直接讲的就是耶稣，因为他要从父那里承受产业，上帝要将地极赐给他作为田产啊，将列国赐给他作为产业，他要使这个世界，他要怎么对待这个世界，这个悖逆的世界呢？他用铁杖来打破，他要摔碎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那说的是谁？是耶稣基督。那更多的地方啊，包括这里所引用的，是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天使只不过是受造的仆役，而耶稣是谁？耶稣是神，耶稣是王，耶稣是主，耶稣是这个国度的主宰。天使是来为耶稣效力的，天使也是啊。接着看到第十三节、十四节说，天使也是耶稣差遣啊，奉差遣来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是谁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正是你和我吗？ 耶稣差遣他们来服侍我们，差遣天使。所以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主的时候，我们是与天使天君一同敬拜。从一个属灵的实质上讲，我们乃是在天上和天上的千万天使一同敬拜。如果从地上来看的话，在每一个基督徒敬拜主的地方，都有天使的军团在保护我们。所以也许你每次聚会的时候，你在小组敬拜的时候，你参加牧区的聚会的时候，你心里面都会有一些恐慌哈，有些害怕，你对敲门的声音你会有一些担心，你很担心这个那些不法的人可能随时就要来敲门，就要来搅扰这个聚会哈。你的心里面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不敢害怕去到小组参加线下聚会，是因为很担心啊，心里面还存在着惧怕。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一个属灵的实际，在这个宇宙当中那个真实的画面的时候，如果你看到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如果你知道每一次当基督徒聚集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中间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只是天使在我们中间，主基督就在他的教会当中，主透过圣灵与他的教会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此一来，你要相信每一次线下的聚集，每一次我们跟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尤其是在主日敬拜的时候，那岂是这个世界的人他想来就来，想破坏就破坏的吗？不是的，不是的。因为上帝在他美善的旨意当中，除非上帝许可，没有任何人敢来打扰你，因为这是天国君王召集的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和第二点，就是第一点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要这里要比较耶稣和天使。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说，这段经文怎么来证明耶稣是远超过天使的。我再重复一下这个第二点哈，这里面讲了三点。第一点呢，你看到上帝称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并且吩咐天使要拜他。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上帝把天使称为服役的灵，但是他把耶稣基督称为是上帝和主。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是上帝已经邀请耶稣基督坐在至高的宝座上啊，你坐在我的右边，而天使呢则是奉基督的差遣，奉父的差遣，奉圣灵的差遣，来为那些相信基督跟随基督的人效力的。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前面两点。那么第三点呢，我想要讲说，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我知道的这些，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接下来跟大家要讲几点的应用啊。第一点呢，这几点应用都是几个问题啊，我请弟兄姊妹可以一同来思考啊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需要天使来拯救你，帮助你，引导你，还是需要基督来拯救你，帮助你，引导你？天使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天使不重要，天使非常重要，也不是说啊天使只是在旧约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时候与他的上帝的百姓同在，那现在今天天使现在不干活了，不，天使依然在奉上帝的差遣 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引导我们。是的，甚至你看到在这个马太福音当中，耶稣基督讲了一句也话是这样的，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这小子是什么？这小子是在教会当中可能年幼的啊，人是小孩子啊，可能是生命非常卑微的，现在还很软弱的，生病的，很不起眼的这些肢体。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天使当然非常重要，这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天父的面。这些天使每一天啊都在保护上帝的儿女远离试探。是的，而且弟兄姊妹，你想一下，你这一生当中啊，我想可能年长的弟兄姊妹可以想到很多啊，你想想你这一生当中有多少次化险为夷，有多少次死里逃生，有多少次在那种极其艰难看似毫无指望的时候忽然柳暗花明。我们信主的人知道，其实那不只是你信主以后上帝开始保护你引导你，其实在你还在你母亲的腹中的时候，你的生命还没有度过，在世上还没有度过一天，所有的都写在生命册上了。你一生当中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有上帝的保护和引领，而在你信主之前，这许多的工作都是透过天使来做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问的是，你需要天使来拯救你，帮助你，引导你，你还是需要基督？天使固然是大能的，他夜杀185,000人，天使固然是非常有能力的，他把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都灭了。但是你需要的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需要一位把你从当前的困难拯救出来的天使，还是需要一位把你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的耶稣基督？你真正的困难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可能你会以为说是现在这个抵挡福音的人太强大了啊，他把我们追得到处跑啊，他限制我们，现在疫情的这个困难太大了，现在经济的困难太大了。也许你觉得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你跟你的妻子已经走到了尽头，已经无话可说。你也许觉得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你跟你的孩子现在已经势同水火，已经像仇人一样，不仅不能够父慈子孝，甚至就有的时候甚至要拔刀相向了。你可能觉得你的困难是你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坏了啊，这些坏人现在非常的猖獗，他们摧毁了民主啊，限制了自由，践踏了宪政，然后这个世界好像全都是一些这些败坏的人他们在掌权。所以你心里非常的灰心，非常的沮丧。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提醒你的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罪。那真正使我们不得自由的是我们的罪，而罪的工价是死，是死亡每一天都在否定你，是死亡的阴影使得许多人在这世界上突然的奔走，徒劳无功的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毫无意义。 他们拼命的想要攫取各样的事情，想要来对抗死亡，但是死亡还是把他们带走了。死亡否定了他们做的一切的事情的意义，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们。所以我们在不断的跟人争吵，我们在不断的跟这个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不和，我们没有安息的时候。你需要一位天使来给你很多的财富啊？你需要一位天使来给你很大的权力吗？你需要一位天使来给你一个特殊的能力吗？不是的。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位把你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的耶稣基督。第三个问题是，你需要一位把你从你需要一位守护天使保护你不受任何伤害，享受世界的成功，还是一位应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带领你走向这个世界，承受这个世界的伤害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让你，他也应许你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你到底是需要一位天使来保护你不受伤害呢，还是需要一位基督来带领你去接受伤害，去承受伤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问题。你需要的是啊，我刚才第三个问题在 PPT 里面没有写出来啊，抱歉。第三个问题是，你需要一位大能的天使，还是需要一位看起来无能的基督？你在旧约当中看到的天使都是大有能力的，而你所信靠的这位救主却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他在十字架上呼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在客西马尼园汗滴如血，他说，求你使这杯离开我，倘若可行的话，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你看到耶稣好像是如此的软弱，他并不是像天使那样大有能力的排除一切的困难，击碎一切的仇敌，反而是他将自己交在这个世界的手上被杀害。你需要谁呢？如果你需要的是那一个大有能力的天使把你的困难都解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依然没有安息，因为唯有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那一位君王基督，他才是担当我们的罪的，他才是将那个真正的自由赐给我们的。那么再回到第四个问题，这第四个问题是，你需要天使来保护你不受伤害，还是需要基督来带领你进入这个世界的伤害？基督徒不怕这个世界，不意味着说我们不会被这个世界伤害。我们不怕这个世界，恰恰是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的主将那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他赐给我们一种特殊的能力。王一牧师以前在多次的证道当中讲到说，基督徒的这个特殊的能力是什么？就是被冤枉、被击打、被关押、被侮辱、被伤害，却依然可以去爱的能力。我们信的主不是说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从此不再伤害我们，不，我们可能彼此伤害的更深，但是在这种伤害当中，在这种彼此相爱的这种伤，在这种彼此相害当中，以彼此相爱的名义彼此伤害当中，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败坏软弱，我们是何等的需要基督。 我们信靠了基督以后，我们信靠了这位远超过天使的基督以后，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以后这个世界不再抵挡我们，不再苦害我们，反而我发现越是信靠主的人，越是从主那里得着一种能力去承受这个世界一切的误会，一切的侮辱伤害。而正是在这个世界的抵挡当中，正是在这个世界的苦害当中，那一个光和盐的作用就真正的被显出来。如果这个世界不是黑暗的，基督在你里面的光就无人可以看见他真正的样子。如果这个世界不是腐败的，那这些不法的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当他把我们拆散，把我们下在监里的时候，你所发挥的那个盐的作用啊，那个防腐的作用啊，那个使这个世界变得有味道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所以这是第五个问题啊，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生命的目标和盼望是越来越像天使，还是越来越像基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你会发现被我们称之为叫西方的白左的这些人啊，当然中国现在也很多人深受他们的影响，他们的目标好像就是在基督以外，他们好像越来越像天使，对吗？用世俗人，我非常不喜欢那种说法啊。他们经常讲说某某人是圣母啊，什么什么什么那类，其实他们越来越好像他们是天使，他们可以容纳一切的这种人哈，他们可以接受一切的人，他们要试图要实现那种真正的平等，他们似乎可以爱这世界上一切不可爱的人，然后去包容他们，去爱他们啊，去帮助他们。但是基督徒好像非常的狭隘，好像我们又不爱这个同性恋，我们又不爱这些这无神论者啊，好像我们又不爱这个暴政独裁者啊，好像我们倒是经常在斥责他们，好像我们在与他们作战。而看起来这世界上有一些人越来越像天使，他们如此的啊，里面充满了爱心啊，他们好像完全不需要上帝，不需要基督，他就可以如此的有爱。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假象。在基督以外，道德是双倍的邪恶；在基督以外，智慧是双倍的愚蠢。这是马丁路德说的，这话用来描述今天的景象是何等的贴切。基督赐给我们的盼望，不是我们会越来越光明，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我们啊，然后我们越来越有爱心，我们越来越啊被这个世界会欢迎。不是，基督赐给我们的盼望是我们会越来越像他自己。他先受苦难后得荣耀，他进入这个世界一切的肮脏污秽败坏当中，他却从来没有犯罪，没有苟同，他从来都是直接的斥责这个世界的败坏。但是当这个世界反过来攻击他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说，他一句话都不说，他把自己交给这个世界。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也是把我们这样交给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可以苦害我们，可以关押我们，可以侮辱我们，可以杀害我们，但是这个世界真的可以吗？ 我们的主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要复活，与他的主耶稣基督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远超过天使，给我们带来的盼望是什么？约翰派伯牧师说，他说，关于天使及其如何为基督徒服务的教义，对我们来说根本不重要。现在保护我们的是耶稣基督，不是天使。比天使在我们中间更重要的是，基督住在我们中间，他应许要看顾我们，基督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永远不会撇弃我们，他所拣选的人一个都不会失落。耶稣在你一切的艰难、苦痛、眼泪、挣扎当中与你同在，耶稣在你的一切的软弱、你的病痛、你失业当中与你同在，耶稣在你被这个世界一切的苦害、关押、殴打、侮辱、伤害当中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主今日向我们施恩，让我们看见一个真实的画面，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人是蒙了何等的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伟大的你的话语，主，你将向我们解开那伟大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个人，他却是完全的神。主啊，他原本就有完全的荣耀、完全的权势，他拥有整个的国度，他却放弃这一切，来到我们中间，成为卑微的人，为我们这些人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罪。耶稣远超过一切大能的天使，却为我们成为软弱无能，被人追杀，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被人侮辱，被人唾弃的罪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看见这个历史当中，这一个宇宙当中，这一个看起来如此奇妙的、如此不合逻辑的这一个画面。然而就是在这一个如此不合逻辑的画面当中，主，你拯救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使我们真正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心。主啊，你使我们能够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越来越像你的儿子基督。愿你的圣灵来改变我们的心，愿你所差遣的那些天使，主啊，扶持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基督。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的祷告，那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